责，不要忘了你的诺言，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口难含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留住演唱的《格桑拉》，殷秀梅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等到月儿圆》。 Yeah.